关注。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朝衡所作的《望月望乡》。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立山顶上，响又皎月圆。朝衡本名阿倍仲麻吕，出生于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唐玄宗开元四年，他跟随遣唐使来到中国，进入长安的国子监太学，学习汉文化，并取汉名为朝衡。由于才华过人，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并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白、王维和楚光熙等人过从甚密。公元753年，在来中国37年之后，朝衡获准返回故乡。这一年夏天，他亲赴扬州，邀请鉴真大和尚随他一同去日本弘法。同年十月，朝衡的船队从镇江起航回国。当船只暂时停泊于镇江的北固山下时，朝衡写下了这首思乡的作品。他在诗中感慨，抬头仰望东方天际，心神已经跨越大海，回到了故乡奈良。此时此刻，在故乡的三立山顶，皎洁的明月想来与我在此地看到的一样远吧。在写下这首思乡的诗歌之后，朝衡踏上了归国之路。然而他的这次行程以失败告终。在驶入大海之后，朝衡所坐的船只与其他船只失散，乘坐另一艘船的鉴真大师则成功地抵达了日本，而朝衡则被风暴吹到了越南，辗转了一年半之后才艰难返回长安。在此之后，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朝衡再也没有找到返回故乡的机会。公元770年，朝衡病逝于长安，终年72岁。为了纪念阿倍仲麻吕在中日友好交往方面做出的贡献，镇江的北固山为阿倍仲麻吕树立了纪念碑，叫做阿倍仲麻吕诗碑。这座碑在1990年底建成，碑上以中日两种文字镌刻了望月望乡诗文。日文碑文由日本书道院院长田中洞云执笔，中文碑文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所书。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诗碑题写了碑额。在纪念碑东侧有一座四层铁塔，叫做魏公塔，它是北固山的重要文物，也是我国仅存的六座铁塔之一。铁塔始建于公元825年，是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建造，后来这座塔屡毁屡建，现在留存下来的塔身一二层是宋代制品，三四层是明代所铸，现存的塔基和塔身都有精美的图案，如云水纹、莲瓣双雀、游龙戏珠、佛像等等，造型精美，生动逼真。北固山所在的镇江古时候被称作京口，是中国著名的古城之一，与江南另一个重要都市扬州隔江相望。由于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十字交汇处，在唐代时这里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朝衡所停靠的北固山则更是镇江当地的一处地标性景观，有京口第一名山之称。关于北固山的故事还很多，三国时著名的刘备甘露寺招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然而对于当年的朝衡来说，对故乡的思念可能已经让他无心去游览这些风景了。千年之后，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位唐代外国留学生的思乡之情吧。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立山顶上，响又皎月圆。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自由， 心。

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明明是北京金银器工艺品，却有一个锰香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锰香呢，它指的是我们的工艺的一个代称，因为我们的工艺呢，它源于是蒙古西藏，所以锰代表蒙古西藏，然后镶镶嵌宝石。 这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锰香代表性传承人吴忠凤做出的解释。据资料显示，正式命名为北京锰香其实还不到50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吴忠凤和他的北京锰香技艺传承来说，他现在要把北京锰香沿着一带一路传播到海外去，走国际范儿。那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北京锰香要走国际范儿，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锰香代表性传承人吴忠凤。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锰香代表性传承人吴忠凤。 锰香是以金、银、铜、铁、锡、玉石、竹、骨、木、角等原料，吸收内蒙古、藏、苗等少数民族金属工艺品的造型设计及装饰风格，以精湛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传统特色工艺品。北京锰香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与古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北京锰香的金属的这个最高峰的是在汉唐的时候，因为在汉唐的时候，我们这一带一路是已经开始，那几条这个路线都在不同时期呢来影响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北京锰香呢，这个金银器呢，实际是从北线，就是通过波斯伊朗意大利那边一直沿线到我们唐代的西安，在唐代法门寺的地宫里边就已经有上千件的金银器皿，这些里边我找到了锰香的痕迹。从工艺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是一个线刻，是我们锰香最初的一道工序。 随后经过千百年演变，锰香与中原汉族金银器工艺不断融合，逐步形成新的风格特点，并在明清时期达到工艺巅峰，具有了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当年北京锰香主要服务于皇宫贵族，成为了北京金银器的重要代表，部分工艺品现在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组建成立北京市铜品厂，相继承接了大会堂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军事博物馆军徽、民族文化宫铜簪花镶嵌装饰大门等国家大型重点建筑装饰工程项目。 五几年的时候，公私合营建立的一个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当时呢，是就是做这些产品呢，是出口，这些里边留下的一个痕迹呢，是完全带入了北京的文化，甚至不光是北京的，中原的所有的文化，青铜器文化、玉雕的文化，综合的东西它融入在锰香里边了。所以从那个70年代开始叫北京锰香，那么在以前实际就是中国皇家金银器。 北京锰香的独特之处是以金属錾刻和金属焊接两种加工方式为主要工艺。 那么从工艺上可以表现浮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立雕，我们北京锰香都能做到。而且北京锰香的它最主要还有一个，它需要火的艺术。 这焊接工艺就是吴忠凤所说的火的艺术，这对北京锰香作品的成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件完整的北京锰香手工艺品，从构思设计到成品，要经过打摊、錾雕、攒活、焊活、抛光、鎏金、做旧、镶宝石等20多道工序。 你看他这个就先是打摊儿，就是我们那道工具，他在整这胎形呢，然后呢往这里灌胶再去錾。 北京锰香的制作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它

飞移时光。 请听《非遗时光之焖炉烤鸭六百年》。 厨门那个2008年拆了，是在那待了30年。可是那厨门是一老店，这花儿就必须程序改造，人都搬走，但人都回来吃咱们家。有的搬亚运村那边，有的搬到郊区去了。人家说了，说我们家楼底下就是烤鸭店。我就听到这样，我回来我还得上那去，这就能说明问题。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异坊焖炉烤鸭传承人白永明在鲜鱼口店谈烤鸭的魅力。其实不光是老北京，来京的游客都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其实京城烤鸭里还分了两派，一是挂炉，一是焖炉，您得都吃全了才不遗憾。2008年，便宜坊焖炉烤鸭技术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便宜坊的厨艺大师白永明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这一系列的荣誉背后，足见国家对便宜坊焖炉烤鸭的重视。今天的非遗时光大型系列专访中，让我们来到王府井附近的鲜鱼口美食街，去认识一下京城饮食一绝便宜坊的焖炉烤鸭。那么这座赫赫有名餐饮老字号便宜坊最初是个什么样子呢？焖炉烤鸭技艺非遗传承人白永明告诉大家。 这个便宜坊啊，创建于公元1416年，明永乐14年，至今呢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便宜坊焖炉烤鸭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烤制时这鸭子不见明火，就是属于这个健康跟绿色食品。简单说，这家电可以提盒，可以往外送外卖的那种，慢慢才是发展起来的。 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呢？一直在这个鲜鱼口。 最早从南方南京里边传过，然后在那个米市胡同上，这是鲜鱼口。这不是最老的店，但是1855年这个店。 当时这个便宜坊没有门市，由于生鸡生鸭收拾的干净，烤鸭和筒子鸡也做得好吃，所以顾客越来越多。尤其是烤鸭，吃过的没有不竖大拇哥的。那这便宜坊的烤鸭为什么这么好吃呢？便宜坊传承人白永明师傅说出了其中的诀窍，那就是标准严格。 烤鸭技艺啊，它这个分几块啊，比如说它有这个养殖啊，屠宰啊，制坯啊，烤鸭片鸭，这个就是技艺啊，就是说这个把手烫的那个，就属于那个推鸭毛的时候。就是宰杀这个，当时有一句话叫3把鸭子2把鸡，退鸡毛这个水的温度啊，就是高一点，这鸭毛这个温度低，水到什么温度，你摸一下，摸两下，第三下不敢摸了，这个温度就是退这个鸡毛的。如果要退鸭毛，就摸一下，摸两下，摸三下，第四下不敢摸了，就退这个鸭毛。 嗯， 一般这个退鸭毛温度到59度到61度，它分鸭子，有老的，有嫩点的。有的人长点，有的人短点，公的有母不一样，那个这温度稍微有一两度的差距，但是得试准了， 然后再学烤，再怎么要是说出来就基本掌握，都得10年8年的。一般鸭子呢，它烤制呢需要45分钟左右，出品呢应该是枣红色，皮呢一定要酥脆，肉呢一定要细嫩。 不光是鸭子肉质和口感，把鸭子片好装到盘里也大有学问。为此，我们还在餐厅采访了一个慕片鸭子之名而来的食客。 您来自哪里啊？ 来自杭州。 是怎么想到咱们这个便宜坊来吃饭？ 因为我听说这边的鸭子片出来是朵花，挺好吃的。 据说为了改进片鸭子的技艺，白永明师傅曾自掏腰包吃遍了京城的烤鸭店，在传统手艺上再上一层楼。 它一定要大小一样，形状一样，薄厚一样，鸭架要干净，动作要快，不光是熟练工种，它这里边需要智慧，它这个骨骼的分配啊，或者怎么着，你怎么去给它弄好了，都得动脑子的。 当时您在练习这个烤鸭技艺的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困难呢？ 其实也不是困难，就是说这个烤鸭技艺啊，它是一个需要一个长期慢慢去掌握的，因为。你要说困难倒没有太多困难，就是日积月累，刻苦学习，一点一滴的。 一开始就特别喜欢那个烤鸭这个技术吗？还是说，是怎么一个过程？是怎么爱上的这行呢？ 大伙儿就茶队回来以后，咱们就是既然干这个嘛，就得给他干好，所以就付出比较多。当时也赶上就是说这个师傅他们师姐们都比较好。 据了解，焖炉烤制技艺是古老的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在中国源远流长，远在商代就有一种叫干锅的器皿，可以说是焖炉的雏形了。而焖炉烤鸭在咱北京扎根落户，还得归功于便宜坊烤鸭店，这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创业于明朝永乐十四年，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了。除了工序用料等环节要求严格，就连作为厨具的烤炉也十分讲究。白永明师傅告诉大家， 其实焖炉技艺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20几道这工艺，其实每一道工艺都有咱们前辈的这个心血和大智慧。您比如这个压炉子吧，现在的压炉子那个砖建材都得特别讲究，就得定制，这炉内温度它要高的时候它能吸附，炉内温度要低了它能释放出一部分。焖炉烤鸭嘛，它是怎么烤？我跟你说啊，它得把这个炉子烧热了之后，那老炉子地炉，咱们烧熟去，就是它有那清香那种味儿。烧热了，把这个灰搂到这个炉头了来，然后在里边烤鸭。炉壁的反射热还有碳的这辐射热，给鸭子烤熟了。它这方面讲究也特别大。 对老传统，既做了继承，也有开发创新。厨艺大师白永明不仅是焖炉烤鸭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便宜坊的研发办公室主任，在这方面也是成果累累。您比如还说这鸭炉子，老作坊是平房，如今晚起了楼了，有时开展会还要在会上现场演示，笨重的老烤炉就不适合了。为此白师傅没少费心思。 刚才我就想说，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老强调，它是属于一种老的技艺。老的技艺，它必须得以这个现代科技结合，以好的创意跟理念结合，就让它这有这个科技的支持。所以咱这鸭炉子也经过不断改造啊，咱们现在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那个鸭炉，就越来越合理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鸭炉这个原来墙壁，一般的都是那个地炉是24的，现在咱们墙壁都是50的。而且现在咱如果咱盖在大楼里边呢，但鸭炉很重的，大的鸭炉要是最重的能到15吨，咱要是盖在这个大楼里边，这个承重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也在这方面经过这个改造啊，就是弄的鸭炉是可组装、可拆卸、轻型的。啊，其实也试过出了多种那个鸭炉子，它适合于展会啊，适合在大楼里头啊，适合于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污染的少啊，现在咱们研究那个全域混式无烟燃烧技术，它那也是污染非常好，非常省这个热能的。 听说您还去台湾地区给他们建过一个鸭炉子？ 台湾那儿有咱们一个店，就在那个高雄革命那一个， 对，受到了当地的这个欢迎。 那台湾非常喜欢咱这个烤鸭，因为那些本身就爱吃烤鸭，所以说到那儿去，咱们这里边也挺难的呢。因为咱们的烤鸭必须得用北京甜鸭，按说这个，但是咱们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不能进的。比如说你欧洲啊，或者说台湾这些地区啊，它都是属于这个限制这个进口，只能是当地的，还得考察当地的货源。也适合于烤制鸭的，符合烤鸭的要求的这种火源。 不光是在烤鸭炉上有所改进，以前的烤鸭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冬夏不能吃，鸭坯晾不干，机械化、科学化晾鸭房的研发建立，让食客们大饱口福，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烤鸭子。说起这事儿，白师傅就兴致盎然。 其实质量呢，肯定是越来越高，比我来的那会儿要高多。我刚接触这个那个夏天，高温高湿的时候鸭子烤不好，这个冬天特冷的时候鸭子也长不好也烤不好。现在就是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说给它弥补了。12年呢，成立了这个焖炉烤鸭这个传承研发工作室。这工作室它有4个这个任务，它第一呢是挖掘，第二是保护，第三是传承，第四是研发创新。所以说我们第一件工作就是从理论上要突破焖炉烤鸭技艺， 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反过来用实践检验一下他的理论，对不对？琢磨对不对？因为他这个记忆嘛，那前人的那些总结出的东西，咱们只以前干呢，只师傅教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到底为什么这么干？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科学道理？咱们不知道，咱那门楼卡这工作是成立了，咱就突破这个。这样的话，不断的检验，不断的指导，咱这质量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啊，您比如说现在说的那个高温高湿的时候，压的量不干，老记忆刚才我说了，与科技结合，你不高温高湿吗？现在咱那量的压的，咱们现在有晾衣房，咱晾衣房它需要把压晾干嘛？给你举一个例，就是咱们小时候啊，吃那个粉丝，在火上一燎，哗，膨化了。如果是要是说泡过的，做菜的时候得泡这个粉丝，要泡湿了就再燎，膨化不了。咱压的一样，晾干了才能膨化。所以说，就咱们晾衣房与科技结合之后，它不但说这个有这个温度的限制，有湿度的限制，它比人的要求都高。您比如现在咱要是说人这个天气热了，您回家一开空调，哇，知道吗？天气冷了，一开始热，很少去调这个湿度。咱那个晾衣皮件儿的湿度、温度的要求都特别，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烤出鸭肯定就好。这鸭子现在不用分季节了。原来有一个那个广告词说的那个，说是横跨冬夏，直抵春秋，就是没有夏天跟冬天。咱那个就等于是，哎，就全一样，24小时，啊，春天鸭子好，现在咱就照着春天的标准去预备这些设备，可以接好。秋天的好，咱家秋天的，咱永远不会说，夏天你先别吃烤鸭，最近烤不好，没有这种事。现在这一年四季全能 的。说到兴头上，白师傅还把我们领到了晾鸭房实地考察了一下。 您看啊，这个机械它属于控制湿度的，这个属于控制温度的，而且咱这有温湿度表，它呀比咱们人的要求都高，鸭皮储存量之间必须得达到这个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湿度。 技术提高了，手艺改进了，略显肥腻的烤鸭又面临着现代科学饮食的挑战。过去人肚子里没油水，想吃点肥的油大的，可是现代人的饮食理念跟那时完全不同，讲究绿色，少油少盐。老字号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呢？这也难不倒白师傅他们一群爱琢磨的人。于是乎，书香酥和果香酥两种新口味烤鸭诞生了。 说我这是一个集体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花香酥系列的是我们原来的董事长，集团成立以后第一个那个董事长那个王董事长提出来的一个创意，我们根据他的创意研究出花香酥系列。还有说书香酥系列呢，就是属于这个集团还有孙大人，我们一块儿研制就成功了。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咱们这个书香酥烤鸭嘛，它是根据这个合理膳食的要求去研制的。合理膳食三个要求，第一就是荤素搭配，第二是酸碱平衡，第三是食品多样化。这一说很明白了，但就是咱鸭子呢属于这个酸性食品，所以说呢，当时就是孙大师研究这，想着说应该跟碱性食品去融合，所以弄十几种蔬菜。鸭子跟这个水煮蔬菜融合到一起，创造出这书香蔬菜书香酥烤鸭，它就完全符合这个合理膳食这个三个要求，符合现在饮食理念的一个产品。 百年老店口味传承，不断研发，继续焕发着活力。但是作为传承人，一枝独秀不算好，百花齐放，桃李满天下才算好。就为这个，白永明师傅还肩负着传帮带的责任。从总店到分店，20几个徒弟都经过便宜坊集团的见证，正式拜在他的门下。对传统焖炉烤鸭技艺执着的他，对带徒弟这件事儿怎么看呢？ 带徒弟呢，老话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是我一点都不保守，因为我都是正式拜的啊，都是有这个集团做证那个通开场合那什么的拜。因为什么我得教给他们啊？我不怕丢饭碗，因为我在不断的在学习，到今天我也在学习，在琢磨这个技艺。如果说咱们自己努力了，就不怕他们超，他们也超不过去。而且这是焖炉烤鸭技艺呢，是一个600年的东西，咱们只能让它越来越好。 现在其实有的徒弟他的水平都得比我高。您比如说我现在工作39年了，他拜我为师，他用3年时间把我这个30多年的给掌握了，然后他又干20多年，说他有他的经历。你想他是加了一块儿那样，30多年加一个20多年，那60多年，那我才干了30年，将近40年，人家等于干60年了。所以说他们水平非常高，而且他们又年轻，体力又好，文化程度也高，所以他们其实实际可能没有比我高。但我们得结合，就我有丰富的经验呀，或者怎么着的，还能继续把这些弄好。 那徒弟们又是怎么来认识自己肩负的使命的呢？我们在忙忙碌碌的操作间外采访到了白师傅的得意弟子王凯。 从我参加工作呢20年呢，一直跟着这个师傅呢，亲眼见证了咱们这个焖炉技艺从这个纯手工化向半机械化半科技化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咱们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呢，保留了咱们传统技艺当中的一些精髓，包括咱们制坯的这几十道工序，包括咱们所有的压坯都是手工烤制、手工片制。但是咱们在中间呢，为了提高这个焖炉烤鸭的这个质量，咱们加入了一些科技元素，包括咱们增加了很多科技智能化的这个制坯设备，增加了咱们这个炼鸭间的这个风冷机啊、厨师机啊，增加了很多这些东西。从师傅这儿还继续把这个传统的东西传承下来，一个是呢就是加强学习，然后把这个焖炉技艺的这个发展还有它这个科技性，咱们再给它进行一个提升。 这家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如今碗儿已有600年的历史了，直到现在便宜坊都以这独树一帜的焖炉手艺吸引着八方食客。一家饭店传承几百年，烧烤小技献出大智慧，用白师傅的话说，这都是从平凡做到了非凡。 还是兢兢业业把一件事情干好，从这个平凡到非凡，其实就都是一点一滴的去干，干的时间长了，干学生负责态度啊，敬业的这个精神，专注的这个劲儿啊，就是工匠精神得有，有了之后呢，咱就是把这事情干好了，就从平凡到非凡。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便宜坊焖炉烤鸭》，采访钱月，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梦梦，监制梦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是 1-1， 1-1，比赛非常激烈。 好， 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好强！哎呀，这个破电视啊，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国队跟韩国队就希望咱们中国队能赢啊，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他带球突破，一转身过了一个人，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进了。坏了，摔坏了。哎呀，你说这个破电视啊，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进去。 谁进的？ 我让你进去。 进去就进去。干嘛呢？干嘛呢？松开，松手。怎么回事？啊？ 他打人。 打人？你过来，上我这边。我这边安全。你打人， 我打呢。 你凭什么打人？ 热了我就打。 好啊，还挺横。你给我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我让他坐下。来来来来来，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就是，

精神才好，才能够有一个很正常的生物钟。也就是说你头一天能够很好的睡眠的话，第二天往往是精神抖擞的，精力充沛的，干活做事的话头脑既清醒，行动也敏捷。所以说睡眠跟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直接关系是非常多的。但是有些朋友呢，长期受到睡不好、睡不沉、睡不够这一类问题的苦恼。怎么叫苦恼呢？比如他睡不着，着不着急，他苦恼。他睡着的话，似睡非睡，一个扫鼠从他床前跑过，他都听得吱吱的。他第二天你说他能说是休息好了吗？不行。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睡眠中间还出现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无梦连绵啊，或者在睡眠中间的话老是出现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问题，甚至于一些不好的兆头。那说到睡眠的话，现代医学很多时候都要对人的睡眠进行个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解，就是说每个人的睡眠呢、实际上是可以不一样的。比如有些朋友都是老年人了，但他就是要睡够8个钟头，他觉得他一天精神就比较好。而有些人呢，甚至年纪还比较轻的时候，他一天睡上5-6个钟头，他都可以精力很充沛。这是什么呢？这是个体的差异。但是不管你睡8个钟头也好，睡6个钟头也好，如果你睡得是否好呢，就要通过第二天或者一度时间的这种来进行很好的检验。如果你第二天头脑很清楚，精力很充沛，工作生活都很好，那你睡短点也没关系。如果说你睡的时间很长，你睡上8-9个钟头，但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你同样的不能够达到这个头脑很清醒，行动很敏捷，思维能够很正常，那你那个睡眠都是有了问题的。现在在睡眠检查中间经常要给大家做一些脑电波的检查。有很多朋友都向我问过这个问题，说脑电波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今天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讲讲。脑电波啊，就是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仪器，一种电，然后来了解你脑里边的话，它这个整个的睡眠活动中间它出现的电量的变化。而且还有不同的波形，比如它有的出现慢波态。慢波态的时候是干嘛？按照现代医学说，慢波态的时候它的呼吸往往比较深，比较慢，比较均匀，心脏的跳动就是脉搏和血压都是趋于一个平稳。这个时候往往是在睡什么呢？是在睡我们的身体的躯干，我们的肌肉，我们这些都得到了一个平和。在脑电波中间有一段呢，就可能出现一种快波态，这时候呢检查起来就是脑部的血管有效的得到了扩充，血流量比正常平时的时候增加了1/3甚至2/2。这个是什么呢？按照现代医学，这就是在快养心。在出现快波态的时候，它通过大量的新鲜的血液通过脑血管进去，对我们脑的实质进行有效的滋养，这就是在养我们的心，养我们的脑。不管你是慢波态出了问题，或者快波态，尤其是快波态出了问题，往往就会出现人的精力不济、头昏、脑胀、头痛，第二天两眼干涩、精神萎靡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代的脑电图的检查呢，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分辨一下我们是在睡心呢，还是在睡我们这个身体的身。但是不管怎么样，睡不好它的实质是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它是由于我们体内的一些神经介质的不足，脑细胞功能出现了紊乱，最后导致了整个睡眠质量的下降。所以说到这个时候的话，有些人为什么睡不着？睡不着就是大脑里边的一些传递我们神经兴奋活的介质啊，和抑制的介质啊，不平衡了，该很好的静心了， 该很好的让我们的神经中间的一些让我们一致安静的介质增加的时候，它增加不了，所以就老是不断的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就睡不着，在床上折柄反过来翻过去睡不着。这是什么呢？猛吸介质的一些缺乏，而猛吸介质呢就过度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睡不好，睡不好它最主要常见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有些朋友他的睡眠的时间呢过短，哎，明明我们到了比如晚上11点睡觉，你早上最好5点钟起来，那就是比较正常的。他不，他可能到了夜里1点钟2点钟哟，他促使我们脑细胞活跃的这些神经介质啊就增多了，也就是说交感啊兴奋啊这类的因素就越来越强烈，所以就出现了很明显的早醒。但是早醒是消耗的什么呢？是消耗我们人的精气神儿。所以到了真正该醒的是五六点钟六七点钟的时候，他人又出现了一个过度的透支以后的衰竭，所以第二天上午去上班，那精神头就是非常非常的差，人也非常非常的虚弱。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是睡不着，另外一个早醒，还有就是睡眠质量太差。睡眠质量太差具体就是表现为卧梦连绵，老是出现很多不愉快的事实的出现。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大脑里边的快慢波中间不能够很好的达到它正常自身的一个很好的调节，而出现了相互过多的干扰以后，就导致出现了一些，比如他可能一个手压在了胸前，他就觉得好像他自己就要窒息了，要死亡了，或者另外一个头歪向了一侧，他就觉得好像他自己气就上不来了。其实这都是什么呢？一些外界的一些对脑对神经的一些干扰，最后造成他出现了异常的脑的感觉。所以睡眠要好，首先要什么好呢？就是要我们的脑好，也就是说要在那种快波态下的话，让我们的大脑的组织和细胞都能够得到最好的营养，能够最好的补充。因为我们人都懂，你如果累了一天以后你不好好歇歇，你第二天干活就没劲了。为什么？你那个疲劳没有恢复过来。我们的脑组织也是同样的，所以说要真正有一个好的睡眠，就是要健脑要养脑要护脑。那说到健脑养脑和护脑，现在的方法多不多呢？有，有些由于介质的分泌不太合适，所以有时候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哎呀你睡不着，你吃点镇静剂。镇静干嘛？就是调节了我们体内的脑中间的兴奋和抑制这种活动的平衡，这样使你能够稍微睡得好一些。而有的人的话，他过早的醒，他就也可以用一些药帮助你，通过这些介质的释放，使你的睡眠的时间适度的得到延长。但是这些办法都要通过什么呢？都要通过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接纳一个转换才能够达到。所以说一切的一切都归于一点，你要睡眠好一定要脑好。脑是什么呢？脑是脑细胞脑组织汇集的海洋。在我们传统中医中间对这个问题叙述的非常之深，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肾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心肝脾肺肾，这个肾，肾中间的话储藏了人的精气，这个精啊是左边一个米字，右边一个青年人的青字，这种精微物质的精，实际上就涵盖了我们现在说的各种各样的护脑养脑的物质基础和各种神经介质。他是说你肾中间的精如果很充足很饱满，精满就气壮，气壮就神旺，这个神旺就包括了你一天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头脑清醒。他实际上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要把脑养好护好健好，你就要好好的通过补肾。肾如果能够得到最好的充养以后，那么丰富的补肾的精微物质就能够很好的形成我们 大脑的基础，脑细胞中间的髓，这个髓是骨髓、脊髓，这个髓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基础，并非是我们喝的饮水。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精饱满，髓海就得阳，髓海一得阳以后，它就能够很好的使我们的精气神呐、都得到全面的一个平衡、一个和谐、一个调控。也就是说，睡眠不好的朋友，你吃镇静药也好，你吃安眠药也好，或者你吃调节神经的药也好，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些呢，都只是针对一个环节进行相对的调理，而要真正的要解决好你的睡眠问题，让你应该枕头几分钟就像婴儿般的睡眠，而每天早上到了定时起来的时候，你精神饱满，你劲头十足，你能够真正的达到什么呢？就是说夜间对脑神经的充养，第二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脑力活动。也就是要强调了补肾健脑的基础，你只有肾好了以后，才能够达到肾精充裕，肾精充裕才能够生水而健脑，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从根儿、从源头解决诸多的神经和精神问题。不管你有些朋友表现为抑郁，哎，就是情绪很低下，或者有些表现为焦虑，特别的烦躁，或者有人甚至出现那种躁动，你都要从补肾养脑做起。补肾养脑要补充它的物质基础，补充它所需要的各种精微成分。那用什么能够达到最好的补肾而健脑呢？历代的学者医家跟我们传下了丰富的经验。这个海狗啊，是来自北极的一个列为补肾的极品。为什么呢？因为它补肾的各种物质和元素啊是最丰富。首先来说，肾精肾气其基础就在于最丰富的肾活力因子。它活力因子有多少呢？是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这样补起来，能够使肾中间的精微物质得到快速充养、补充和营养。而且的话，从现代医学来说，那这些肾精还有什么东西呢？比如有17种之多的氨基酸，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经常用来健脑的胆碱类的物质，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多肽。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所以如果你要想很好的得到睡眠，你一定要重视养脑。你要养好脑，你一定要补好肾。补肾呢，海狗鞭就能够使你能够真正做到补肾藏精、补肾健脑、补肾解决好你的睡眠问题。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谈的是心衰的表现。大多数的心理衰竭的人在发病的早期，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病魔缠身，会呢延误治疗的一个好时机。当 发生没有原因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生改变，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警惕啊心衰的发生。发生心衰以后，全身各个系统的功能啊都会受到损伤，所以跟你从前的那些生活习惯呢就不一样了，改变了。因此心理衰竭的患者常常会不自觉地改变某些生活习惯，使得自己啊想能够舒适一些。比如说像从前呢饮食饭量啊比较大的，哎，得了这个心衰的早期的时候啊饭量可以啊变小。那么第二方面呢，以前呢没有午睡的习惯的这个，哎，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夜间呢睡得少，所以呢白天呢就一定要有午睡，要自己体力盯不上了。还有呢，心理衰竭的人呢还可以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懒惰，不爱外出散步，甚至非常重要的一些活动都不想参加。出现这些无故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的情况，咱们呢要是出现这些的话，您可要提高警惕，就应该上医院去啊检查一下。心衰是心肌收缩力减弱，不能够排出足够的血量，依适应机体组织器官新陈代谢的需要而表现出来一种肌萎重症。所以这个心理衰竭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中老年人呢常见病多发病。心脏好比一个泵，以每分钟60到100次的频率啊在不停的收缩和舒张，泵出来的血液呢来满足身体代谢所需要的。然后如果心脏收缩和舒张功能呢出现问题的时候，使得心脏啊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发挥泵的作用，最终将导致心脏的泵血量没法满足人体的日常的需要，就发生心衰了。心衰的话呀表现了心悸、心慌、呼吸困难，甚至呢就不能够啊平卧，还出汗，下肢或全身浮肿，咳出大量的血性的泡沫的痰，四肢厥冷，口唇青紫，这些症状。心悸、心慌、气短或者气喘，这是心衰的最主要的症状。所以咱们了解了这个心悸、心慌、气短、气喘的，咱们就要注意在这个疾病轻的时候活动以后啊才出现，可是到最严重了以后，你就是静坐着休息的时候也会存在这些啊这个心悸、心慌、气短、气喘，甚至呢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够平卧。睡觉的时候你怎么办？有人那当然这可不是海绵枕头啊，那么就得拿那荞麦皮的硬的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五个枕头就垫着，就跟你坐着睡，这才能睡。如果能够啊改善我们目前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要使得心气充足，阳气振奋，运血有力，气化得行，脉络通畅，这个是最关键可以改善心力衰竭的一个关键和基础。心衰的早预防早诊断呢，这是治疗的关键。所以说咱们知道了，有冠心病的，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心肌炎的，这是心衰高发的人群。咱们首先要注意一个什么，不能感冒，要预防感冒和肺部的感染，避免过于的劳累。老人如果出现气喘胸闷，那么咱们呢绝对就要赶快去医院。还要有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控制血压。既不能感冒，要防止肺部的感染，还要控制血压，将血压控制在咱们现在都知道了，高压是130毫米汞柱，低压是80毫米汞柱。同时要是您有糖尿病跟老年人的血压呀岁数大了， 您是70多岁80多岁，血压还要控制在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以内，不要超这个标。如果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可以防止这个过早的出现这个心衰的表现。当然心衰呢，咱们出现呢有很具体的一些呢这个症状呢，甚至有先兆蛛丝马迹的，比如说稍微活动劳动以后就感到心慌胸闷气短。另外呢还表现出来呀，第二种是尿量的减少，短时间内呀体重会明显的增加，不是发福了啊，请注意，尿量减少是什么？说明你体内有过多的水分不能够通过肾脏排出去。假如没有肾脏疾病或其他的疾病呢，显示这就是心脏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失代上的状态，心脏已经自己没有办法了。那么这样就影响到这个体内的尿量减少，体重增加。另外还有第三个情况是卧位性的干咳，你站着坐着呀不出现咳嗽，可是你要躺下去就干咳，说明这个肺部已明显的充血或者淤血。还有第四呢，突然之间夜间呢可以逼醒或伴着有咳喘，睡眠以后大约一两个小时突然之间逼醒了，或者伴有呼吸的急促喘息，坐起来以后症状就消失，这也说明病人什么已经有明显的心功能不全的这个状况，这种情况就是早期左心衰的表现。第五，不能完全的平卧，平卧以后就感到胸闷气短，就需要垫很高的枕头，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症状了。出现症状说明症状已经进一步加重了。还有咳痰，开始的时候是咳白颜色的痰，量比较大，然后呢咳大量的白色的泡沫痰，或者呢像洗肉水一样的痰，就是说你那痰里不是白的了，是什么粉颜色的，就是洗肉的那个水的那样的了。有口唇和脸色发青紫，大汗淋漓，这个时候表现病人已经有明显的或者重度的急性的左心衰，同时还有肺水肿。还有不少老年人呢还出现精神方面的症状，心情啊烦躁啊焦虑啊有恐惧感啊，有的甚至出现精神失常啊，嗜睡昏迷啊，这是心衰以后大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还有是全身静脉回流不畅，或者出现静脉淤血的状况，你看到脖子呢颈部的血管啊静脉明显的充盈，就左右两边的颈部的静脉啊明显的充盈怒胀，就是血管啊都凸起来了，你摸它硬硬的。肝脾肿大，下肢或者全身出现了压迹性的浮肿，就一摁它就是抬不起来就浮肿，而且还有食欲不振、腹胀、消化不良、腹泻，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说明病人已经发生右心衰竭，或者是左右心功能都不全。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啊，咱们呢有绝对不能耽误。所以说老年人出现心衰的状况有很多的迹象，咱们了解了这个以后的话，及早的咱们赶快啊就是得上医院去抢救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以来的话呀，咱们中国人对它情有独钟，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长寿的，称它为啊仙草、瑞草。古代的医学文献中间呢，就把灵芝啊，就知道它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呢，它对人体的调节是双向的调节。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专家呢，有的人一辈子几十年的工作就是研究灵芝，在这些科研的基础上啊，反过来就证明了古代的咱们的这些医书中间医典中间谈到的灵芝的这一些啊对于人体健康的保护作用啊确实是存在的。灵芝性温，胃淡，能够滋补强脏，具有强心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微循环，降血压降血脂，有效的来预防血栓的形成，明显的降低血液粘稠度，有镇静安神的功能，改善我们神经衰弱人群的这些睡眠失眠多梦头晕啊这些症状。同时呢，咱们灵芝对于血压血脂血糖的改善是很明显的，降血压，那么从整体呀、可以调节我们的舒张的因素跟收缩的因素，增加呢舒张的活性，减弱收缩的强度，使得呢重新啊这个血压能够恢复到平衡。对于血压高的人可以服用灵芝，对于血压低的人也可以服用灵芝。为什么？它是双向调节。医学上发现呢，灵芝对于大动脉血压、小动脉血压、毛细血管血压都有一个调理的作用，让他们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明显的增加脏器和组织的微循环的灌流量，对组织和脏器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对人体的这个高粘血症啊、高血糖啊，一般就是还有一些难治的高血压呀，实际上啊，通过一些调理的话，都会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灵芝还降血脂，那么降血脂的话呀，它可以阻断体内的羊毛甾醇或者二氧羊毛甾醇合成胆固醇的这个能力，就内源性的脂质的合成啊就下降了，同时啊加快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体内的肝脏内的分解，这样的话呢，有利于脂质呀排出体外，使那体内的脂质代谢啊重新处在一个呢平衡状态。那这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防止我们出现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非常的有用。所以咱们说保护健康啊，咱们还是啊要早做一些预防，早做一些准备。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人多船少， 宜昌大撤退已经迫在眉睫。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卢作孚将如何力挽狂澜？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如果一艘轮船离开了宜昌，普通人会盼望他6天后回来。在卢作孚心里，一艘轮船走了，他会盼望他2天后回来，因为他会变一个小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就叫三段式航行。 三段式航行的原理就在于把一条江看成三段，第一段是宜昌到三斗坪，第二段是三斗坪到万县，第三段是万县到重庆。民生可调用的24条船依照吨位的大小分类，编组为大吨位、中吨位、小吨位的3个船队，分别投入分节开的3段江面。大吨位船投放在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在中游的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在上游的第三段万县到重庆。这个方案是依据重庆、宜昌之间的水位情况、险恶河段的水流情况，以及民生公司的船舶性能、吃水深浅情况，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制定出来。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除了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直接送到万县，更轻更不重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到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我们不得不说，找卢作孚做这个战时水陆运输的指挥真的是找对了人，因为除了他，除了他的民生公司外，这么苦这么难的活儿，别人还真做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 方案出来了，运送物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对长江航线非常的熟悉，而且三段式航行讲究互相配合，最重要的是能够绝对服从命令， 这根本就是对军人的要求，哪家公司的员工能做到？整齐统一的水手服，每个人手上还拿着课本，中间还有黑板教员。您可别以为这是哪个海军部队的课堂，这是民生公司的船员在码头组成的露天课堂。 在民生公司中，处处都体现着集体主义的精神，宿舍像军营一样整洁，员工穿统一的民生服，在食堂统一就餐，在民生公司的会场、寝室、训练基地，随处可见体现民生精神的口号。民生公司有自己的京剧队、川剧队、话剧队，每星期都有晚会，公司各种演出队还到农村和军队去宣传抗战救国的思想，有时卢作孚还亲自主持员工的集体婚礼。 民生公司员工录取的比例是10比1，就连招聘一个端茶的伙计也需要先考作文，新进人员都要经历军训和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在他有目的的培养下，民生公司是一个气氛融洽、凝聚力极强的企业。也正因为有卢作孚这种超前经营意识，民生公司才有可能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成为救急救亡的关键。 民生公司在撤退期间依然坚持承诺服务质量、稳定票价，为了尽快抢送100万吨零散物资与大批难民，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还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 不管民生公司怎么努力，物多人多船少，炮火已经紧追。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的船只，就算轮船的汽笛声从清晨到晚上响个不停，也怎么都跟不上战争的脚步。 侵华日军开始轰炸宜昌，长江即将进入枯水期。 飞鱼的出现意味着川江不再适合行驶轮船，意味着老天给的40天的期限已经结束。 刘作福如何创造奇迹，完成宜昌大撤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这就是当时各个城市上空的防空空袭警报的声音，警报声像烽火台上的烽火一样，从一个城市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除了喇叭警报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许多大后方的老人都有这样一个记忆。这慢慢的锣声，意思是日本的轰炸机从武汉起飞。街上的店面可以关门了，学校里的孩子可以停课了，在屋子里的人请赶快离开。这个有节奏的声音是告诉人们日本的飞机快接近了，请人们赶快躲到防空洞去。这急促的声音告诉大家，日本的轰炸机要投弹了，请你别再跑了，原地趴下。 一响警报，马上就是紧急警报。当时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十分危急，若是遇上日本飞机，那真的是连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跑动的人群只会引来敌人飞机的一阵扫射。刘作福带领着民生公司上下在码头抢运，抢运的40天里几乎每天都有日本飞机飞过，他们就在这样的警报声中日夜不停地抢运着物资。刘作福心里想着，中国的这点元气能多运一点是一点。沦陷后，国民政府只留下零星的军队抵抗，眼看战火就要烧到宜昌。宜昌只是个小城市，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大堆物资和难民。如果这个时候日军进攻宜昌，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就在这个时候，日军突然掉了个头，跳过宜昌，直取湖南长沙。为什么日军会在这个时候喊停？是因为日本侵华初期的打击目标是中国的主要城市，而宜昌太小太不起眼，还是日军早已经把宜昌当作是囊中之物？不管是因为什么，都让宜昌在战火中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也给了卢作福的救亡行动一个缓冲的时间。 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福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还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1/3的物资日夜运输。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步步艰难前行，从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竞拼。 卢作福紧急征集川江上大批木船参加抢运，在沿岸各县的支持下，1200艘木船很快聚集宜昌， 数万衣不遮体的船工和纤夫昼夜抢运，一时间川江两岸英雄好汉各显神通。这是美国摄影师1938年在三峡拍下的照片，那个时候三峡不经常下雨，长江水位在十月已经见底，为了抢运物资，一排排身体赤裸的纤夫和船员都投身于刺骨的江水中。当这张照片在西方刊登后，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与议会对中国抗日前途的重新估计，为之后的对华物资援助政策奠下了基础。这时西方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本军队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机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而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宜昌的码头都会迎来短暂的平静。一来是因为日军的飞机不会在夜间飞行，因此夜晚的来临使得人们不必陷入报警的恐慌中；二来是因为民生的轮船在险滩中不适合夜间航行，所以为了挤出白昼所有的时间用于航行，民生公司都是在夜间在码头上装卸完毕，所以天色一暗，码头上的工人就会倾巢而出，而像我身边的这样的驳船也都会一条一条的涌了出来。码头、荒滩、轮船和驳船的船头都会挂起这样的小雷灯，在一路的船舶中间一闪一闪的，远远望过去就像是一条银河。那个电灯还未盛行的年代，在夜晚只能观看星星和月亮的老百姓，竟然把码头上的煤气灯当作了宜昌城的一道奇观。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侵华日军立即加紧军事行动。时任国民政府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淝水截击向宜昌进犯的日军主力。日本第一集团军冈村宁次调集10万大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宜昌开来。 卢作孚每天除了巡视码头，就是在公司做抗日演讲，动员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救国的行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卢作孚为了争分夺秒，每当傍晚时分轮船从上游开来，快要抵达码头的轮船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拖着驳船的拖轮已经驶进，两岸灯火通明，装卸工人数人或数十人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时发出有节奏的号子声。卢作孚在日记中把这称为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交响乐。 1938年12月，川江的主航道上经常可以看见飞鱼在轮船的船尾飞起， 这里说的飞鱼并不是真正的鱼，而是因为水位低，轮船尾的螺旋桨打到河床上飞起的鹅卵石。飞鱼的出现意味着川江不再适合行驶轮船，意味着老天给的40天的期限已经结束。民生公司的轮船在这次的大撤退中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而民生公司牺牲和损失也是巨大。我们手上有一份由民生公司提供的损失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民生公司暂时被人炸毁损失各项财产详表，这里面记录了每一艘敌人炸沉的船名、成本、地点和详细日期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沉船的地点各有不同，但原因大多是因为敌机轰炸时被炸。鲁作福与他的民生公司为了一场大撤退付出了全部的力量。根据统计，民生公司在这次大撤退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这些轮船上被炸死炸伤的船员和水手，和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将士一样，是在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而牺牲的。一直到1940年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员、难民等各类人员共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 在这短短的40天的时间里，民生公司抢运出宜昌全部难民和1/3的滞留物资。这次抢运出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宜昌大撤退后，日本军界一片哗然，认为若当时集中主力攻打宜昌，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早已是一座空城。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二战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才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福和他的民生公司。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想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